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节目，每天22:00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大家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就能收听每天我们播出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提问的，您有问题也可以提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贾佳老师还有一个笔名迪晨哈。在节目中呢，贾佳会和大家来分享情感问题。那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友和网友询问的各种各样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所以我牵了这么一生。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男生说，我和我的女朋友相恋2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呢是想在一起生活的，也就是感情是比较稳定的。女朋友的性格好，长得也甜美。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我的女朋友，因为她好像就属于那种国民女友的范儿。她是属于很多男生都喜欢的类型。可是呢，我一直对我的女朋友非常信任，因为女朋友处理事情啊还是很得体的。尽管我知道从她上学起周围就不断的会有人喜欢她，但是呢我还是很自信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可是前面发生了一点点事情让我心里啊稍微有点慌，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也就是有一位比较热烈追求我女友的男生出现了。我的女朋友呢是在医院里任职，她说他们医院里有一位医生，那么是从其他的医院到他们医院来的，但是他们两个人过去还算认识，过去呢可能他们有共同的同学，还参加过一些什么共同的会议之类的。那个男生到了他这个医院之后啊，就对他不断的在示好，表示好感。其实呢，他们周围的同事都知道我的女朋友是有男友的，也就是有我的。我知道了那个男生追求她之后，我呢就有意识的到他的单位去亮相， 宣示主权。 对，可是他那位男同事看到我之后吧，居然好像不屑一顾，或者说没放在眼里。他就是觉得近水楼台，所以呢他还不断的对我女朋友好。我跟我女朋友说，他知道你有男朋友吗？我女朋友说，知道啊，我们那人谁不知道啊。他说尽管如此，那个男同事 还是不断的向他示好，比如说给他什么买点零食放在桌上啊，啊，或者有什么事情啊，总是在他旁边啊，啊，或者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比如说给他一些合适的帮助啊。我女朋友说，我知道他对我有好感，他也摆出一副追求我的样子了，可是大家是同事，你说我能怎么着？我不能不理他，我也回避不开啊，俩办公室离得那么近，说那这怎么办呢？说这个你就当我不拿他当回事儿，然后呢你就当做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好吗？这是他女朋友对他说的哈。 嗯， 但这个男生告诉我们说我不舒服， 嗯， 我也想做的特别有风度， 嗯， 我也很信任我的女朋友，随他去吧，愿意有人追就追呗。以前反正他当学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知道不少人喜欢他，可是我为什么就偏偏现在比较在意的是他的男同事呢？ 这个很明显，很，你在潜意识里你就是已经判断出对方比你强了，并不是说只是他在这个近水楼台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肯定你在心理中，在心里已经对你们两个的这个综合素质进行了一个评比啊。 对，也许可能到了， 是的， 到了那个女朋友的这个医院去看到他那个男同事，一看，哟，他长得挺帅。 如果这个男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跟你不是一个等级的，你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对，假如说对方哟个儿还比我高两公分啊，是吧？ 对， 人这个大概学历也好，这个各方面也都不错。 嗯， 就是你一看，你内心已经平分了，是这意思吗？ 就像比如说我们的女性也是一样，我们看一个美女，我们自然会觉得怒火中烧，觉得就那个就觉得被侵犯了。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的男朋友或者丈夫在跟一个就是我们认为资质平平的人去有一些交往的话，那我们会马上就会非常非常的宽容啊，非常善解人意啊。 嗯， 这是现在内心中你其实有不安，在于说你真的是判断对方比你要优秀了，所以你现在产生了一种非常害怕的感觉啊。但通过你的描述的来讲的话，其实你这个女孩应该是还好，她算是一像你说的国民，是吧？国民女友啊，这样的身份。那你既然找了国民女友的话，你可能就得接受说那么多人喜欢她这样的一个事实啊。至于说你自己呢，如何能够在这么多的这个爱慕中你脱颖而出，然后保证你的这个地位，那你得需要真的是不断的稳固和提升你的魅力和你的这个存在感，然后让他也会觉得非你不行，然后让你也觉得你们都不行，只有我行。你还得提升这样的自信和真，不要光提升自信啊，你要提升自己的素质，然后维持你的自信。 嗯， 啊，所以我觉得呢，既然你已经把这个国民女神追到手了呢，说明你还是有你自己的很优秀的地方啊。但你如何能够让自己更优秀，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就是小心思能够赶快扫除掉啊？因为如果你足够强大优秀的话，你不会说对异性有这么紧张的感觉的啊。所以说你还是对自己可能不是特别的100%满意，你好好提升自己，然后呢，好好的稳固感情，好好的去。怎么说，保护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来之不易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吧，然后加油吧，就这么说。 对。所以呢，你最重要的是维护好你和女朋友之间，你们之间够亲密，谁也侵犯不进来，其实就这么回事啊。好。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关于房子与婚姻的事情。 好， 男生问，和女朋友呢，我们俩谈了一年多了。前几天呢，我们两个人有一点矛盾，然后就吵了一小架，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也是一个老问题了。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可能会忽略他的一些感受，或者 不大注意他说话的时候跟我说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他跟我说到他和闺蜜之间的一些事儿啊，叽叽喳喳的，我那会儿啊心思就没听那些事儿，我还在想着工作当中的事儿，要发邮件呢，我就拿出手机发了个邮件，为这事儿啊就不高兴了。他就跟我闹了一下这个脾气，然后他就对我说他想和我分手，他不想谈了。那我就有点急了，我说你别啊，这个每次其实闹点矛盾哄一哄我也知道能哄好，可是这次呢他非要提要求 啊， 他要求是我们最近打算看房子，我买房要加上他的名字 啊， 他说没安全感，但是我是挺担心的哈，迁就他答应他那么在这个件事情上，其实听到了很多各种各样负面的事情哈，比如说这个毕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而且毕竟房子是目前最大的一笔财产，这个非要加上他的名字，而且还对我说他呢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多事情都应该听他的安排，包括像看房子的事情在哪儿看，买哪儿的，怎么样，他说都要以他为主等等这些，反正说到这些吧就变得很不痛快了，就已经不像是单纯谈恋爱了， 对， 就问你们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在恋爱升级到结婚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其实这个女孩子啊，有的时候她要求这个房子加名字，有可能不是为了说将来怎么跟你分财产啊，怎么，她觉得可能是一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和你在乎我的一个表示。所以说呢，如果其实你们两个现在在结婚前买的房子，我不知道现在婚姻法是怎么规定，就是其实是两个人婚前财产。如果是共同购买的话，应该其实也是默认是两个人共同的财产，是吧？ 我不是非常的了解，对，不是非常的了解。 但如果说结婚后你们的买房，你写不写他名字的话，都是共同财产。所以这些呢，你们还需要，我觉得在结婚前一定要讲清楚啊，就把这些事情，也就像我们有一次节目中讲到的，说其实很多人大家谈钱可能不好意思，或者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意思，这事情要提前讲好。啊，你们两个一起共同，如果是共同出资买房，我觉得是有必要写两个人的名字的，这样对两个人的这个付出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证明和这样的一个保障。啊、 你是说如果两个人共同出资， 对对对， 如果一个人一分钱都不出，但是他就是想在你买房子的这个房子上加上联名，他是这个意思。 嗯，我说实话，如果是我是出钱一方的话，我可能不会同意这个建议。 我也同意，因为虽然有一些人说我其实不是要你的钱， 对，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真心，但是这个感觉还 是 很奇怪。 对啊，你如果看我真心的话，你可以用别的方式，不要用这种财产的方式， 对， 因为财产是很现实的东西，而且是关系到大家一生，可能就是一辈子积蓄，可能就买这套房子，所以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建议不要，如果是两人出资，我觉得没问题，甚至说你多点他少点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这个对方一分钱不出的话，就要写名字来证明你们的感情，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价值观是有问题的，你们是否能够真的是能够生活在一起还要打个问号啊！我觉得是婚前讨论好这些话题。 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案例，我忘了我在哪儿看到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个男人和女人结婚了，就是这个女方和男方结婚了，然后这女方这个男方是有房子的，两人就很顺利的结婚了，你知道吧？结了婚之后，因为结婚之前你说这个女方没有看这个两个人婚房的房本儿，因为没必要嘛，对不对？那房子是你的，家是你家，那和你结婚了就很顺理成章吧。但是没想到结了婚之后，她去看这个自己丈夫的房本，也就是他们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子的房本，她才发现了一件事儿：这房本上这名字是谁啊？这名字既不是你妈，也不是你爸，也不是你，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你这房子是谁的呀？ 太可怕了！ 这时候她丈夫跟她说了，说不好意思，这是我前女友的。说当时和前女友在一起谈恋爱，前女友非要求买的房子用她的名字买。幸好这个后来这个案子是 两个人还比较可能还比较顺利吧，两个人共同和前女友打官司， 要回来了， 要回来了、 哦、 嗯，找了律师要回来了， 太可怕了。 对，所以事实上我也不赞同没结婚房子就写就是如果对方没有出钱的话就要把对方的名字写进来、嗯、当然你们大家自愿 啊，自愿没问题，但如果一方不同意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对， 嗯， 对，就是说 不要道德绑架，也不要情感绑架，我这是非常讨厌的。 嗯嗯，对，说的是就不要道德绑架、嗯、也不要情感绑架。 对，非常好。 你要知道，嗯，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很正常， 是的， 很正常的事情。 对对对。 但是有些人是觉得嗯这种话他都提出来了，我要是跟他说了那我们俩不就掰了吗？ 那如果说真的是将来又遇到这个情感问题的话，你该掰还是会掰的。就是如果你们两个在各种观念上不同的话，将来会遇到无数的问题，因为婚姻跟恋爱完全不同。 嗯， 婚姻更多的就是关于跟钱有关的各种事情，因为你任何事都要花钱呀、嗯、不花钱的话你空中楼阁谈感情什么都办不了。 嗯 嗯。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想问一下，嗯，有一位男同学跟我关系挺好的、嗯、啊，应该算是这个男闺蜜吧。 嗯， 因为大家平时聊天啊也都挺好的。他呢是铁了心不打算结婚，也不找女朋友的那类人。他有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呢，他父母呢就特别的催他，催他找女朋友啊，催他结婚啊。 嗯、 而且他父母可能知道他不太想找女朋友，也不太想结婚，嗯、所以呢。他父母给他的压力特别大。 嗯， 我们俩不是关系好吗？ 嗯， 然后他就对我说，让我啊假装一下他女朋友，到他父母那儿去跟他待几次。 嗯， 然后呢吃吃饭，陪他父母说说话。 嗯， 作为同学加好友， 嗯， 我其实是应该答应他的哈。 嗯、 但是我跟我男朋友说以后，我男朋友不愿意。我男朋友说，这传出去算什么呀？ 对， 我女朋友作为别人女朋友的身份到人家家去吃饭， 对， 我觉得我男朋友是不是太小气了？ 啊、哦，真的不是，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我扮演你女朋友啊，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说了，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一旦就进了家庭父母，我觉得这个关系还是要真的是要很认真的去处理和对待，啊。就是我觉得同龄人或者说朋友之间，大家互相有些善意的隐瞒呀、欺骗呀，我觉得也还好，因为在年轻人嘛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利益冲突或者没有就多大的伦理道德的这样的障碍。但真的你想想，父母他们是很他们，我觉得父母跟就是孩子之间的情感还是很真挚的。那你去欺骗他，当然好意，但是我觉得日后一旦被这个父母发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是伤害别人的事情啊，尽量不要做，我觉得。不太好，嗯 嗯嗯，所以你也可以跟你的这个男闺蜜说明白了。 对对，这个真的不太好， 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你男闺蜜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嗯， 如果他并不打算找女友， 嗯， 也并不打算结婚， 嗯， 早一点告诉他的父母， 是 或者说 别让父母抱有这个 期望 、嗯、 期待。对吧？ 永远落空的期望，这个太可怕了。 对，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呢、 嗯。 对于老人家来说， 对对对。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连连，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个男生问我们问题， 嗯， 说我的女朋友佛系女友， 嗯， 基本上你对他说什么他都说无所谓， 嗯， 你甚至呢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哎，你那个还没出门吧，我实在是今天没法和你约会了，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又要开会了， 嗯， 然后女朋友说没事儿，那你忙吧， 嗯嗯嗯， 他说我女朋友就是这样一个女朋友， 嗯， 一开始我觉得懂事儿，识大体，时间长了我觉得难受。 嗯、 她不像别的女孩，别的女孩会缠着男朋友、 嗯、 会向男朋友提要求，她也不提要求， 嗯， 她也不缠着你，她也不跟你说她爱你，也不要求你说你爱她， 嗯， 你们说我这女朋友算怎么回事啊？ 我看过一篇文章类似的哈，就说、 嗯、 懂事的女孩因为她不爱你，这当然这是很偏激的观点了啊，她说没有那么在乎你是肯定的。 嗯， 那女人吧，不管多么就是多么高贵，多么 DV 或者多么收入也好，然后年龄也好，只要一旦爱上一个人，都变成小女孩，都变得好像是有点任性，或者有点，因为这是一个好像是爱情让人回归本我的这样的一个奇异的现象啊。你看到很多那种女强人，她真的见了她的爱人，然后见男朋友，她变成小女孩了，就觉得不可思议。所以说呢，你这个佛系女友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就她生性真的就是这样，她就是没有热情，或者说没有那么别人那么生动的表达。 对。 另外一种就真的是可能对你没有那么在意和在乎。 嗯 啊，因为很多感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真的两个人疯狂相爱才在一起的，很多感情觉得合适不错在一起的，有可能你这个女友对你的判断的关系是觉得还可以挺好不错，所以呢也没有说过多的情感投入，所以她能够维持如此淡定佛系的这样的状态啊。 有可能 这是我的判断、啊、 对、嗯、就是你自己喜欢不喜欢， 对、 你自己你可以提一下、你可以说一下你想要一种什么感觉， 你可以刺激一下她，你说你离开她看她会不会还是那么好的，没关系无所谓就我说如果你非常想试探她到底这个情感的，你可以稍微小小试探一下啊、 或者你可以问他，哎，为什么这事要换一女孩早就生气了？ 是是是， 你怎么不生气啊？ 嗯， 你可以问问他，你听听他的解释。 但我的话给拉黑了，也没空，我就拉黑了。 对，就是贾佳老师完全是另外一面。 对对对，你看我在去给别人解答情感问题，我很客观和很中立，很理智。 对对对对， 但我自己到感情中，我绝对是蛮不讲理，除非不在乎他，除非不在意他， 对、 那就无所谓，那不在意很端庄。 但是每一个人的方式 不一样， 我特同意的是每个人谈恋爱的方式不一样， 对 待情感的方式也不一样， 是的， 解读情感的方式也不同。 对， 好，还是一位男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说请教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特别是女老师们，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女朋友到底怎么想的呀？就是前不久吧，带我的女朋友见了一下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有男有女。都是头一回见他，在这之前呢，他就跟我说了，他想见我的朋友，我也跟他说了，那找个机会跟我朋友一起吃顿饭吧，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机会，我的朋友们刚好约在一起有个聚会，他们也知道我交了女朋友了，我就把女朋友带来了，但是吃完了这场饭呢，我女朋友不高兴了，为什么呢？是他觉得我在席间显得和他不够亲近。显得和他有距离，我没有更多的去照顾他，在别人眼里看来我跟他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关系，他说这是他忌讳的事情，这是他让他生气的事儿。他说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在你的朋友面前不能跟我更亲近一些呢，为什么你在你朋友面前对我就像是对待一个一般的朋友呢，这是我女朋友生气的理由。我问你们女生究竟在想什么呀？这是她问咱们女老师的一个女嘉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由哈，就是女人们究竟在想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很明显，就是其实你给她的感情让她其实是没有安全感和存在感的，所以呢，她为什么着急说要见你的朋友，然后要干嘛干嘛，然后而且在你朋友面前是需要你有一种仪式感的这样的一种爱的表现。这个种种迹象表明说你给他的爱可能你觉得还足够，但是他不够，对他来讲说他的需求欲求不满吧，对他对爱的欲求不满，所以呢他会需要很多证明说，诶，你通过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哦，你还是爱我的，你通过这样的行为让我觉得你对我的感情是足够的。我作为女性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孙岩老师是怎么、你怎么解 答。 我觉得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对、还有就是女生眼中的亲近和男生眼中的亲近是不一 样 的。 对对对对， 男生是觉得不就是跟朋友们吃顿饭吗？ 对， 这么多人眼睛都看着呢，我就这个很正常的。 男生觉得我只要带你出来，已经对你是一个特别好的证明和一个承认。 对。 但女生觉得那不行，是吧？你带我出来，那你还没有给我夹菜呢，是吧？你还没有帮我开车门呢，你还没有对我什么什么， 你还没有在席间特意这个、 特意介绍或者怎么样？ 对对，特意在那儿哈给我夹一筷子菜，说，哎，这是我们家这宝宝喜欢的，是吧？ 还真的是这样，就是 宝宝，你不是爱吃这个吗？ 男生女生这个定义、判断、概念还有需求都不同，所以有的为什么好多男的直男觉得，哎呀，女生好难理解啊，为什么这样？其实就是他要的是你更细腻的表达，和更让人显而易见判断出来的这样的感情的浓度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对，说的对。所以呢，要是这样的话，哄哄他吧。 对对对， 他这个不高兴是从他那个角度的不高兴。当然，以此你可能也就知道男生和女生天然就有一些差异。 嗯， 另外就是我觉得贾佳老师说的特别对，你可以去探究一下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会缺乏安全感。 对。 嗯，也许是你 就像我们讲哈、啊，比如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喜欢晒恩爱或者喜欢晒礼物， 嗯、 那是因为他得到的很少。 嗯， 如果一个女的每天这个男的送她七八个礼物，她会晒，她不会晒，她甚至会想别让人知道你送太多了、嗯。你爱给的特别多的时候，她不会察觉到有问题。 对， 当你爱不够的时候，她会想为什么这样，她会去找证明。这个时候她会，你想，好多人说作，为什么是作、啊？因为她觉得。不满意不满足，所以他要证明，他跳出来证明这个行为的被别人觉得被作。 哎，是的是的，所以你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探究一下真正的原因究竟在哪。 就像是你一个富有的人，他会每天说我很富有，不会这样吗？可能会有，但是很少数吧。但说那些刚刚富起来的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去炫耀自己，哎呀有这有那啊，因为他就是缺乏。缺乏这种底气啊！ 对， 当你给他的爱足够让他去有底气说服自己，他不会在乎说还要去跟你朋友见面什么的，他不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爱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也不会在意说你在别人那儿没有对他有爱的表示，不会的。 好，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呢。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都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 爱的简单，没多的问题就需答案。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是谁先猜出千万？有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那又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尊严是最糟糕的评判，现在的我应该好好爱。 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一些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有一位听友哈问我们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话题的嘉宾是我们的情感作家贾佳，和大家来聊天哈。一位男生问我们，他说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现在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挽回了。和女朋友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女朋友人挺好的，但是女朋友呢是个坏脾气，他们家比较骄纵他，他父亲宠他宠得很厉害，那么他呢可能也是从小被惯的，跟别人在一起啊，如果别人不大顺他的心意呢，他就会发脾气，跟别人讲话有点直来直去，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我主动追的他，除此之外他是个挺好的女生。那么我们俩在认识之后啊，很快他就把我带到他家了。因为呢我在现在这个城市啊，我是属于无依无靠，家都不在这儿，但是他呢父母都在这儿，所以呢他就把我带给他的家人，甚至还有他的亲友亲戚们，大家也都认识我了，慢慢的也就认可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现在还没有到结婚，但是呢未来应该离结婚啊也就不远了，他父母呢也在筹措我们结婚的事情。经常是周末和他一起就去他家了，回到他家呢，因为他父母房子还比较大，而且呢他自己有一间房，那我住下的事情呢慢慢的他父母也就默认了。可是呢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啊在家里边吵了一架， 嗯， 吵得很厉害。那天啊我实在是压不住火了，本来呢不想在他们家发生这种事儿，我们是在回到房间之后越吵越厉害，而且他不断的在拱我火。当时我就抓起床上的一个毛绒玩具冲他扔了过去，其实呢也知道那东西砸不疼他，就是想让他住嘴，再加上我自己特别生气。但是就在这一刻他母亲推门进来了， 嗯， 因为听到我们俩吵架了，他当时眼睛哭得通红，然后上气不接下气，一下子看到他妈来了，说他自己特别的委屈等等，然后就让我滚。 嗯， 他妈也特别生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呢就从他们家出来了，其实事儿并不大， 嗯， 而且两个人呢就是有点那种拱火上身了， 嗯， 要说呢我们俩吵架的实质内容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而那天拿那个毛绒玩具摔过去他呢，我自认的也有点不合适， 嗯， 我不是个家暴人品，我也不是想打他， 我就是特生气，不知道该怎么发泄自己的情绪。可是这一幕让他妈看到之后呢，可能真的就对我误会了。所以呢，我在这一个星期向他求和，他说他父母说了不要再让我找他了，而且他父母说了也不准他和我在一起了。那我就知道这一定是他父母误会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啊。 不管这个毛绒玩具它是否对这个女生有伤害力，但你的行为确实是就情绪失控的一个表现啊。 对， 我觉得就是男生女生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如果说两个人发现就是这个情绪要马上就要到一个极点的时候，我建议一个人冷静下来，或者说离开一下，或者静一静。千万不要说两个人在吵的时候，两人就一人一句，然后互相拱啊，互相拱火，然后慢慢的，可能真的演变成一个特别可怕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失控的行为啊！你要是别说是这个你的父母参与，就算这个女孩可能她看到你让她摔东西过来那一刻的话，可能她的心里对你的这种情绪控制能力也产生了怀疑。因为我们将来毕竟我们找一个人去相处，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今天小事你们吵架可以扔东西，那将来万一有一个大点事吵架，难道你还要扔更重东西给他，或者说你有更可怕的失控行为吗？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家暴也不是一开始就是真的是家暴，是慢慢的升级演变出来的。所以呢，你这个行为呢，当然你现在很后悔啊，也觉得做错了，但是你这个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我觉得可能短期内消除不了，得需要你跟这个女生，或者你跟那女生父母真的是好好谈一下，或者你去跪道歉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冷静思考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我看到很多男生吵架，都会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情绪很激动的这种行为。他很多真的是慢慢的就是吵架次数多了之后，可能这个行为一开始觉得内疚，后来也不觉得内疚了，也觉得很正常，慢慢真的演变成这种两个人就是推呀打呀，甚至可能就是真的是家暴了。还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个。 对， 很倾向。 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个 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能有这种潜伏性的这样的人格。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时候啊就是考验一个人定力 的 时候。 真 的 是这样。 对，有一些人呢会知道在这种时候无论如何比如说两个人因为吵闹怎么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 怎么样能让战火不升级。 对。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每一次的争吵都彼此双方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咱们不说对方了吧，咱们就说你。如果你说你容易被拱火，或者被拱火之后你就也想着怎么样去发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方确实会担心的。所以我觉得倒是我们也不好给这个男生就判了这个刑了哈，这男生就如何如何了，定了性了。如果你还想去争取的话，你可能就要特别真诚的去向他父母道个歉。 对， 说明一下自己的情况，心态状态。如果你们时间还有的话，你可能要和你的女朋友再多相处一段时间，你们彼此再感觉一下，是吧？ 就像你这样的人格，就是像潜伏型，有可能潜伏型这样的失控人格的话，如果你遇到一个情绪比较平静的人，有可能是激发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女友是一个天性就是一种还比较放肆或者比较任性的这样的个性的话，很可能他就激发出你的这个体内的这种，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刚听你描述，我的心里就觉得很惊那种感觉啊！真的，你手边是一个毛绒玩具，如果当时手边是一个比毛绒玩具更可怕、更有伤害力的东西，你可能是不是也会扔过去？这都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你自己还是要好好的去先稳定自己的情绪。先别，你着急道歉也没有，你说啊，你道歉啊，你觉得我不小心或者怎么样。你去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是你在控制能力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 你说的对，就是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啊。 是。 谁看到谁都觉得可怕。 对呀、啊、你想想。如果真的是比如说是一个茶缸或者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什么， 对、什么暖瓶， 对呀、 啊， 你扔过去了， 对， 你说我失控了， 你说我那一刻，你说我那一刻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想扔一东西解解气， 非常可怕， 是挺可怕的事儿。在谁的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 绝对，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真的是绝对不会允许。 就是这个有这样的这个女婿来发展，我觉得不行。 你说的对、嗯、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是挺可怕的，甭管你拿一个什么东西去砸一个女孩子，你 这个砸的行为首先就是一个 就不对， 情绪失控的这样的一个潜在暴力狂的一个行为， 对， 已经有了。 对，是的，是挺可怕的。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男生第一句话就说，我老婆呢，因为我是个妈宝男，现在呢想和我离婚了。 嗯， 事情是这样的，谈恋爱的时候他对我妈就没有好感。 嗯， 原因呢可能是在于我有的时候太听从我妈的一些安排了，而且呢我当时确实没有特别的在意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把我妈说的一些话跟我女朋友当时也说了，我女朋友呢就对我妈不太高兴。 嗯， 尽管她不是很喜欢我妈， 嗯， 也对我妈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 嗯， 但是还是结婚了。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两个人还是挺努力的，特别是我女朋友，她呢是一个特别会努力也特别会赚钱的人。那么我们俩在一起有了第一套房子， 嗯， 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她告诉我说想把第一套房子卖掉， 嗯， 然后呢我们再凑一些钱，我们再去换一个更大一点的房子。 嗯， 但是我对他说，我说我妈曾经说过喜欢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个区域，我就对我的女朋友说能不能让我妈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然后呢我们再去买一套啊。他说那我老婆就不高兴这个事儿了，他就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吵架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当时呢也觉得挺委屈的，回去呢也跟我妈说了这个事儿了，那我妈特别的不高兴。我妈第二天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跟她说如果作为我们家的儿媳妇应该如何如何。 嗯， 我老婆是特别不吃这一套的，她自己是属于那种独立比较强硬的， 嗯， 所以她现在对我说我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小家的原则，我和她现在是一家人了，我是她的丈夫，我们俩的财产是共同的财产，我们俩房子的处置应该我们俩来商量，而不应该把她妈拉进来，还让不应该把我妈拉进来，还让我妈给她打电话。 嗯， 她说其实我也并不是有意识让我妈给她打电话的，但是我妈就是这个脾气和性格。我老婆说我是个妈宝男，所以现在要和我离婚，我该怎么办？你们觉得还有挽回的希望吗？ 我感觉就是他的妈妈和这个妻子都是很强势的女性啊，都是比较主观的女性，所以说呢，哎，难怪说这个他会觉得是妈宝男，可能在这个妈妈来看就是怕老婆，就是两边的女性对他都不满意，就是你没有一个就是起到了一个男性该有的这样的一个 角色 没有，那你是一个缺失的，然后你是好像那种。你是被这边是被妈妈给控制，然后这边是被老婆给控制，这样的角色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缺失下，这个老婆跟妈妈的这个关系肯定会好不了，他们俩互相会争宠嘛，会争谁要说了算啊，你是我的儿子，而你是我的丈夫，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如果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个，要有好多很多男的是他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很关键，就是妈妈会尊重这个儿子的决定，然后呢妻子也会尊重丈夫的决定，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让家庭平衡起来。如果现在谁都不服谁啊，妈妈觉得儿子你要听妈妈的，然后那个老婆说你得向着我，那这样的关系是好不了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问题很麻烦，因为这个家务是最麻烦的。我们能给你什么建议，就是说只能说你能不能就是你自己觉醒，然后你能够在家庭中就承担一个更公正公平和调和的角色，能够让你的妈妈降低对妻子的这种厌恶度，然后让妻子降低对妈妈的这排斥感，这样的话你们才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平衡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否则的话， 问题是这个男中间这个男生，也就是询问我们问题的这个儿子和丈夫，你是不是知道你要承担这样的角色？ 是的， 你是不是有能力摆平这两个女人？ 而且最可怕的是你自己把自己定义妈宝男了，就可能 你老婆骂你的时候说你是妈宝男，说你过于依赖妈妈，如果你自己默认这个，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现在是成年人，你是别人的丈夫了，你不能再以自己是一个妈宝男来定义自己，你不能这样，你要在尊重妈妈的前提下，然后要过自己的生活，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成年人的形象，你不要再像，就是我不能理解说一个男的能承认自己是妈宝男，我觉得不是很，首先你这个行为可能就是一个妈宝男的这样一个表现。 对，因为他觉得无所谓， 是吧？ 或者他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定义。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说一个跟家庭关系中，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自认，就是或者说已经认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这个关系真的是好不了，肯定是好不了的。 你要想改善， 我的建议就是让你真的是觉醒，别再当妈宝男，把这个帽子摘下来，好好当你的好儿子和好丈夫啊。 这才最重要哈。 对，太可怕了。这个我这个可能是我是比较强势女性，我特别受不了一个男的居然能承认自己是妈宝男，我的天哪，我觉得无救了，简直。 世界之大，什么样的人都有。 好吧， 有你这样的比较强势的女生， 是 是， 也有人家那样的比较绵软一点的男生，是吧？ 日夜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与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107.3 AM1026 北京长期市场不是广播。 一位女孩子问我们的问题哈，说我和我男朋友交往一段时间了，感情呢还都挺好的，也觉得我们两个人还属于合得来的人，问题出在一个多月以前他父亲来北京见我，见面之后呢，他爸爸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他爸爸居然不同意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我的男朋友家是一个小县城的，考研到北京，那么他爸爸觉得供儿子读书挺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俩的情况应该说差不多吧，我呢家也是一个外地，然后比较小的地方，他爸爸不赞同我们俩在一起，他爸爸想让我的男朋友找一个北京的女生，说北京本地的女生才可以在北京能有房子，能让我男朋友少奋斗几年，不再那么辛苦等等，也就是说我配不上他吧。当然我男朋友反对他爸爸的意见，还是觉得我们俩要在一起，可是我对他的家人怕了，我觉得他家人的观点好像和我们的观点差很多很多，我很怕，我怕他的家人将来给我太多的压力，如果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妥当，他的家人就认为是他没有找对女朋友，没有娶对人而造成的，所以我现在真的很害怕，如果要进入这样一个家庭，会不会是给我自己设立障碍呢？ 那应该是吧。首先就是这个凤凰男嘛，就是比较成绩比较优秀，然后考到了这个大城市，但是说父母可能比较现实，觉得如果是两个人的条件都不好的话，可能这个未来的生活比较就是难以预料。那么如果说哎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孙老师怎么看？ 我也觉得是挺难回答的， 因为这父母他是根深蒂固的，就是说他们可能就不相信说什么所谓的爱情啊，所谓的什么，他就希望儿子过好生活。你说这父母有问题吗？也没有问题，那他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这样一个基础，不愿意让孩子去跟另外一个跟他身份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人去受苦。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孩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 对对对， 就是这个女孩我倒是觉得蛮佩服她的，她很敏锐，她从这一件事上 发现了这个问题， 对，就已经判断到了。这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虽然说我家比如说这个 这个女孩子啊，或者说某一些男生女生，虽然我家里这个出身也是比较贫困的，啊，我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到了大城市，我读了书，我上了学，我这个给自己图谋了一份工作，但是这个家里边呢，对某一些事情都很看得开，也并没有一个家里边并没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说这个你一定要靠着这个婚姻关系，找一个伴儿来改善你的生活，家里没有这样的要求，或者本人也没有这种想法，那这样呢其实就容易很多，但是如果有一些家庭他的观念就是这样的， 是的， 他就是认准了我的孩子，我辛辛苦苦啊，全家人都勒紧裤腰带， 是的， 我把你送到了大的城市， 我就让你出人头地， 我就是想让你出人头地的， 是是， 对吧？结果呢，你娶或者你嫁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那我们就是很失望， 对对对， 我们就是想得很清楚，你就是要改变你的人生，从你这一代起，你就要改变人生的。如果他的家里人是这样的，而且这个观念如果很固执的话，说实话，你进他家的门，你将来可能就会背负一些 埋怨啊。只要这个你们俩日子稍微有点问题的话，一定是你的问题，一定是说，如果将来他娶了一个本地姑娘，或者更好条件的姑娘， 对，就 你就会背负所有你们俩的所有的生活中的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是你要弄明白的，就是你再怎么样，你男朋友已经在这个大城市中了，对吧？你和你男朋友两个人将来要结婚是你们的小家，你们这个小家和他的原生家庭远在那个他那个小县城的那个原生家庭那个连接有多密切，比如说你要问你的男朋友，而且你要了解的是将来他父母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过，是吧？ 对， 那么如果说啊，他父母有他父母的那些观点，那么那些观点偶尔飘到你的耳朵里来，埋怨几句，你为了和你的男朋友两个人有一份共同的婚姻生活，那些听了也就听了，别当那些是委屈，因为你事先都有心理准备了，对吧？但是如果你的公公婆婆，未来的公婆跟你小家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你的公公婆婆不仅指望儿子娶到了北京的女生，有了 还要把他们带过来， 还要把他们都带过来， 对， 那对于你来说是危险的， 非常可怕的。 对，就是我觉得是你要去评估这件事儿，而这个评估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要依靠你现在的男朋友，你得判断，他想怎样。 可是以我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说如果是这个孩子是在这样的父母的教育下长大啊，他多多少少他的这个观念中会有这么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因为你想，他从小他爸爸就跟他讲说，你要图人头地啊，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找一个过什么样的生活，他可能自己其实也有个标准。那现在其实你们要有了感情，他可能一开始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时间长了的话，一旦你们遇到一些经济啊，或者说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生活的问题，他也有可能会就是在内心中有不甘心的部分。所以这都是你可能将来遇到的一个难题啊。另外就说，即使孙杨老师讲的说，即使他父母不跟他在一起，但你们毕竟是结婚，并不是说谈恋爱。这个结婚你也知道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将来他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将来他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你势必会跟他们去交往，势必会跟他们就有一些这种没有办法避开的来往。那么你们的关系如何相处，这都是你需要去考虑的东西。 对。 但我们不能给你一个完全标准答案，我们只说能帮你分析下这个情况。至于怎么选择，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考虑吧。 对对，好，最后还有一个女生的问题问一下哈，她说，备孕中，马上就想要自己的宝宝了，我的这个先生呢，他向来啊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严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我怀孕了之后啊，这个家里边的这些事儿啊，这些活啊，我还是想请一位小时工，结果他不愿意，他说。这点活算什么？活动活动还能够对有身孕更健康呢。我这两天啊，我都觉得我想和他离婚了，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好多负面的故事，特别的委屈，一个男人哪知道一个女人怀孕是有什么感觉啊。 是的， 当然今天我还不知道呢，可是我害怕。 是很多感情的这个夭折和这个破坏哈，都是孕期，就是怀孕期间。 哦，是吗？ 是因为 哎，我自身我有这个经历，我知道啊，就是其实感情，啊，谈恋爱你好我坏，你这样的我那样，其实没有说特别大、特别重大的这样的伤害。但是当你身体不舒服，当你不有身孕，而是这么漫长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期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透一个人的一个本性，他是不是真的体谅你，他是不是真的疼爱你，他是不是真的能好好照顾你，他这个期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因为你可能感冒的照顾你两天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九个月的时间，然后你会有各种难受，你会身材走样，然后你会呕吐或者会不舒服或者会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甚至可能晚上睡不着觉，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感情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多人的感情就是在这个时候没有经得起考验，但是可能生完小孩之后可能会也没有说到坏到说分开，但是说这个感情坏掉了，没有以前的那么好或那么纯真了。所以说呢，刚才那个这个求助的这个朋友啊，他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可能是一个苗头。他说通过这个事，你首先你可以判断说这个男的可能就比较粗心大意，他不是那种很细腻，或者不是那种女性我不知道啊， 不是那种大暖男。 对对对，那所有的女人可能都想找一个，不管就是这个男的什么个性，都希望这个男的对自己体贴和照顾。 对， 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听这个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听这个话我也会非常非常生气。 嗯， 我会觉得你这些话应该是主动去提出来。 对， 而我说没事儿不用，我这点我是怀孕我没关系。 嗯，对， 而不是说我自己提出来，我说能不能找一个照顾我的方式，而你说你看你哪那么多事儿，你怀个孕然后这就成这种，我觉得非常可怕这种啊。但是呢我觉得在初期呢，有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事情，你可以跟丈夫就是把这个不高兴跟他讲出来，就跟他讲说你这样的话我会因为你的这句话我得到伤害，然后我会觉得我本来应该被照顾的这样的一种幸福感就丧失了，可以跟他讲。如果他是哦一下意识到哦原来我这样是啊伤害了你，然后他就及时修正了，这个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跟他谈了你的内心的这个深重想法，他反而觉得你侥幸，反而觉得你不该这么啊求关注求照顾的话，这男人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他是一个不担责任的男人。 哎，你说的对，那你就可以重新再考虑。 对对对，再考虑。 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今天我们回答大家情感问题的是我们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如果各位询问了一些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询问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当然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联络我们。如果您提出了问题，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再见。 一个人看着浪漫半夜场，剧情会不会再夸张，双人床我也睡得有点烦，翻个身翻出了旧账，还是看不清楚爱的模样，当初最完美的典范，有时感觉不过是种假象，不要倔强，已经不再爱他，已经不再爱他，星光都辉煌，你自己也许找到了答案，或许我一个人猜想。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谁